南朝鲜各界赞扬北朝鲜以自立自强乘胜前进。南朝鲜的杂志《民》和网报《统一新闻》等许多媒体强调，由于最高领导者金正恩特殊的领导实力，北方基于政治军事强国、核强国、宇宙强国和科技强国之力。政治评论家张英俊说，尽管帝国主义联合势力进行恶毒的封锁，但是北方从来没有乞求过人家，一直把不可能变为可能，并坚持发挥了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。南朝鲜的文学史研究员李京镇、一些经济专家等各阶层人民说，北方领土不大，但是今天靠主体思想放光辉，靠自主政治拥有威力，靠自立经济和自卫国防日益强大，来大大显示自主独立国家的尊严。